我这个也给你。是吧？不行。那个，那个，我这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我昨天，我昨天不昨天我就去过南城了。来，过来。接住吧。 回来了，回来了。